我的唇空白了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是言语是什么动作？好像都不太好说，看他这样子那么破，爱不够就继续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要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 如果当初我相信了你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发现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Yeah, 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理想已经慢慢变老，自从你是我这份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。Yeah， 是你见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带着胡盖迎合，一下子全握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 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？好像都不太好说，看他这样怎么破，还不如直接起走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 如果当初我相信了你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发现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地球。 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你的